不说话，冷眼看着你，却当作我无知无觉。要不是我，哪会有你？他又算什么东西？还是在有我，因为